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食饭盒唔会有错啦，系嘛？中要真要真又要。其实以前讲过啲咩食饭盒须知噶，其实都当然啦。嗰时候我自己都啱啱出嚟食饭盒咧，咁咧就都好片面啦。其实而家咧，我对食饭盒咧都有啲都唔好系深层次嘅研究啊，即系都比以前系好咗啊。即系我知我有啲嘢我会知道应该点样搞、点样玩嘅。咁而啲亦都其实都奶过唔少，即系我可以坦白讲，其实唔止我有奶噶，其实我自己都好奶嘅。你哋网友其实会知道有啲事嘅。點解我嚟嚟去去都係小影啊、零零後啊、小豬啊？因為呢三位女士我係好少奶，冇乜點奶過嘅。咁唔係未奶過㗎，有時啊都冇乜點奶嘅。咁其實某程度，哇！我約食飯盒，約私約啲女啦，唔好話食飯盒，私約啲女。喂，我唔止一次㗎嘛。其實好多次約完之後，第二次再約咧都奶嘅，即係冇咁好嘅，所以。 會蒙古妹咁啊， 系蒙古妹咁啊，蒙古妹话第一次出嚟私约佢几捻好玩啊，第二次就已经唔同晒啦。咁其实有好多，即系我而家我总括嚟讲，我又有啲唔好话技术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心得分享下啦， 系啦。跟住其实阿碌你自己又有嗌啲女食下饭盒啦，系咪先？咁其实我同阿碌就好唔同啦，因为阿碌通常你就 快餐 一 Q， 咁啊租间酒店房咁样就一 Q， 咁跟住就通常系。晏昼十二点至到夜中午六点前呢段时间啦，你通常系啦，咁我唔同噶嘛，咁我就通常过夜噶嘛，咁我就夜晚六点之后，到第二朝可能八点啦，或者七点啦，唔定啦咁样，咁所以阿碌有佢自己食饭盒那个 模式啦， 那个方法，咁我又有我嘅方法，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试完点解咧，就因为咧，我哋上次咧去珠海玩啊。咁就有一位中山嘅網友啦，都嘅朋友就一齊去啦，咁樣咁咧咁一齊玩完啦，咁當然佢都係聽眾嚟㗎啦，係咪先？咁聽眾嚟㗎，咁我會聽下節目啦。咁我成日講飯盒嘅話，咁呢網友梗係有時都會玩下啦。咁今次咧，佢就呢位中山嘅網友咧，就約咗佢當晚喺珠海嗰件女，就去中山佢屋企嗰度住。啊，咁啊，嗰度玩一晚咁樣，錢係俾足嘅，錢俾足嘅。 可能去個網友屋企， 係啦，網友屋企。咁當然啦，嗱，我唔會反對或者贊成嘅呢一樣嘢㗎。咁當然，如果你去得佢屋企，你自己當然係可能單身寡仔啦，唔怕有啲咩？ 係男嘅去女嘅屋企啊？ 男去個女仔去中山， 去 中山。咁我估計可能甚至係我哋個中山嗰位網友，佢自己有架車仔㗎嘛，咁可能車埋嗰條女去屋企嘅。咁當然啦。喺安全情況好安全嘅角度去睇咧，係最好嘅，最好嘅啊，喺屋企係最安全嘅。咁但其實大家都唔使多講，大家老司機都知噶啦。咁但係去屋企咧，都有一樣嘢，即係要諗下嘅。其實都有佢嗰個好處同壞處嘅。我一陣逐樣分析啦。咁咧，咁個網友咧，咁啊嗰日咧就約咗個珠海嗰個女仔啦。嗱，呢個女仔咧。是佢當晚喺珠海同佢玩嘅時候咧，係佢 mark 嗰件女嚟嘅。咁當然係攞埋佢，你自己攞埋啲衣服講啦，得啦。咁都有 mark 嘅。咁證明，因為嗰晚嗰位網友啊，都診過佢嗰條女兩 Q 嘅。咁佢診得兩 Q 啊，咁佢當然就覺得好正啦。咁佢先翻桌啦。即係話呢條女喺嗰一日喺珠海 K 唱 K 嗰日咧，我哋呢位中山網友係無炸型嘅。佢係覺得非常之好添，佢係覺得非常之好添， 好滿意， 好滿意嘅。咁如果坦白講唔滿意，亦都唔會私約啦。坦白依樣好坦白啦。但係咧就跟住佢約咗呢件女私約，咁啊開頭就貼咗佢屋企嗰條女喺我屋企嘅相嘅視頻出嚟俾我哋俾我哋望一望啦。咁我哋當然個個都恭喜佢啦，話正啦，因為。加上新加坡網友話：，咁實安全啦、啊，咁我呢啲我一定係，我都認為，我都認為係嘅。咁當然，你有一個好處係咩咧？你喺屋企咧，你一定係好安心。好多人咧喺酒店咧，其實都永遠都有啲驚拍門啦、啊，係嘛？驚嚴打啦，咁其實某程度呢樣你喺屋企， 同埋你喺酒店你就要留意一樣嘢，你屋企嘅方便程度係有幾多先？ 嗯， 啊會唔會可能趁你老婆唔喺度，你嗌條女上嚟，會唔會嗰條女有咩行為症咧？ 嗯， 啊跟住會冤你咧？咁我會覺得個網友都唔係省油的燈嘅，應該咁啊，應該佢覺得就算嗰條女點樣都好，咁啊應該唔會喺酒店，即係唔會喺佢個屋企會有啲行為症啦。咁樣咁呢啲我唔深究啦。 嗯。 咁當第二日咧，咁啊個網友就寫份報告出嚟，佢就話唔好玩， 嗯， 好撚悶，好撚嘥錢， 嗯， 佢覺得好撚嘥錢，咁我都問佢，咁琴晚你哋點樣啊？冇同佢食飯睇戲咩？嗱，咁個網友就同我講，唉，邊有食飯啊？嗌嘢食都係美團咋， 嗯， 咁我話你冇睇戲咩？咁個網友就話，唉，我話睇戲嗰條女都唔出去， 哦， 嗱。咁即係某程度嗰條女六點鐘其實已經去到網友個屋企㗎啦。六點鐘至到嗰條女走，我唔知佢幾點啊，我當佢八點啊。嗱，呢十四個鐘頭，你全日喺你屋企，喺度拗，咁其實某程度真係幾悶㗎喎。即係嗱，我唔知你幾點博嘢，我預計就算你係十點鐘博嘢，一人喺屋企又會早啲啦，因為你冇出街啊嘛。咁你佢會咁樣，但係由六點至十點四個鐘頭，你做乜嘢咧？看电视咯，看电视咯，咁电视睇，其实冇气氛噶嘛，咁嗰条女又有啲培养唔到噶嘛，系咪先？咁 又冇酒饮噶啦， 又冇酒饮啦吓，因为其实啱啱讲个网友都唔系好好酒呢样嘢嘅，咁就咁沤闷咗，咁嗰条女家反应就唔好啦，你譬如假设你想可能想十点钟带佢带入房博嘢，咁早，又闷，佢梗系可能会有啲。三推四請啊，諸如此類啦。但你諗下喎，點解我會覺得酒店有個好處呢？就係、是、我哋睇完戲食完嘢嘅話，翻去就翻去酒店，就唔使講噶嘛，沖完就診啦，係咪先？喂，嗰啲唔使同唔使又挨又西噶嘛，就好似等住我哋去搶 K 咁嘅啫嘛。咁所以咧喺酒店咧，其實咧我覺得租酒店係會用屌閪又會覺得快容易啲上去嘅，即係因為我哋食完飯翻翻嚟睇唔睇戲一件事啦，翻翻嚟就即刻可以沖涼屌閪，即係其實慣性嚟噶嘛，因為你行完你出完街都要翻屋企沖個涼噶啦，係咪先？ 冇，所以我就覺得個重點唔係在於屋企定酒店咯，係在於你之前有冇做過嘢咯。只要你一開波就喺度坐喺屋企拗，梗係悶啦。 冇錯啦，嗱都唔可以咁講噶，都唔可以咁講嘅。OK，因為。你租間酒店，你都有權喺個酒店房度拗嘅啫，一樣可以喺酒店嗰度嗌美團嘅啫。 係啊係啊，冇咪 exactly 咯，咪係咯。我就話個問題唔係喺酒店定屋企，係根本都冇前戲，你都唔似拍個拖，咁你約出嚟做乜鳩啫？即係除非好似我咁樣，我約出嚟就係齋搏嘅啫，搏完就走，係 啦， 好煩。 嗱，你又唔同啊，因為咁其實你都有好多過程㗎嘛。咁你會有時我唔知道，其實我唔知㗎。你有冇同你嗰件飯盒傾下偈啊？ 冇， 冇 㗎。平時完全冇。 即係一想搏嘢就搏嘢啦。 係啦，見到佢即係冇㗎。我突然間行，跟住望一望啊，有邊個睇個樣得閒咧？望一望佢哋啲朋友圈咁樣。我呢、這個去咗新加坡玩啊，咁唔使嗌啦。即係望揾到幾個，咁揾唔到就唔行㗎啦。 OK。 咁揾到行就 唔係揾到唔行咪揾我咯，唔係屌我，我哋去辦公玩咯。OK。 搵到行就問下佢，喂，係咪喺深圳香港啊？咁係啊，喂，深圳行約啊，約啊，咁啊時間地點講完就 OK 搞掂。 咁呢個好明白嘅方法啦。咁當然你都一樣啦，開個酒店房，佢嚟到都係一樣嘅，就一嚟到攰攰地，行一陣街，佢起碼都沖個涼先啦。即係沖涼舒服啲噶嘛？一沖完涼唔通再同你傾偈咩？你已經冇衣服喺度噶啦嘛，得攞條毛巾嚟搏得啦。即係你搏嗰個過程係容易好多啊。但係如果你喺間房喺你自己屋企嗰度，除非繼續沖完涼，著住件睡袍嘅啫，你中意即係揸到佢起水嘅啫，你想搏嘢嘅時候，咁唔係你都係某程度都係睇下戲啊，就睇下電視啊。 唔係我覺得你首先要明白你自己約個飯盒出嚟想做乜咯。如果你係諗住 拍拖， 有拍拖 feel 嘅，咁就唔該你自己都安排好啲節目，唔好指條女啊！你指條女咧，首先 條女未必會話事。第二，就算條女去話事，佢帶你去啲屌你老味，即係 LV 啊咁樣樣，你點啊？你去定唔去啊？ 逛街啊，逛街極恐怖。 即係其實節目係你自己編排好先咯，即係睇下戲啊嗰啲咯。咁你又可以問下中唔中意睇戲？咁有啲女又真係唔中意睇戲。 係啊，咁 我又問過喎，真係遇過啲咁嘅女。 咁我自己點樣？以前我都舐過好多次嘅。譬如佢你知佢哋要睇大陸片啦，我又唔係集中意。 嗯， 咁譬如有時我睇嗰啲戲，咁佢哋又唔中意噶嘛，因為我睇開通常都港產片啦，啊啲廣東話配音，佢哋又唔好中意噶嘛。咁其實有時睇戲都要夾嘅，即係嗱，以我同阿小豬為例啦，咁我就會話我每次約佢咧，我就話呢套戲想唔想睇？ 嗯， 或者你有咩戲都有咩戲想睇？ 嗯， 咁你俾套戲我睇下，咁你話《流浪地球》咁樣，咁我話咦咁 hit。其實我就唔好想睇嘅，咁 hit 咁都可以睇下嘅，咁就算如果你唔睇嘅話，當然你唔同我睇咧，我就唔諗會睇噶啦。咁呢套就要睇啲啦。咁有時好似好似零零後睇一套唔知咩咩咩電咩恐怖電影院啊，咁講大陸嘅 唔係鬼故嘅鬼故啊， 係咯，唔係鬼故咯，哇！咁家產就悶諗到，喂，嗰晚就非常之悶啦。即係嗱，唔好話又睇咗戲會你會好啲喎。咁我同阿黃姑妹都係㗎，第一次其實幾好玩，因為睇咗戲，嗰套戲大家都睇完好開心咯。跟住第二次嗰次其實某程度係食嗰餐飯唔好啊，因為咧我同阿黃姑妹第二次就食嗰啲唔知乜閪嘅雞煲啊定乜撚嘢，唔好記得啦。咁就係我又覺得好撚差，佢又覺得屌黐線，我哋環光啲嘢仲好食，咁佢有個咁啊，嗰餐已經食嗰餐已經唔開心啊，再睇埋戲又係嗰度又係爛片啦，唔知有冇睇啲嘛，好似悶喺度唔係想睇啲，有冇睇我唔知，咁嗰晚去到咁樣，嗰個情況就劣爛到咁樣咧，跟住再翻去酒店咧，就成晚都好難， 冇悶啦， 成個唔好話佢冇悶，我都冇悶啦，咁某程度真 係。另外有一次你又好似話睇完《我不是藥神》又係冇悶噶嘛， 冇悶啦，嗰次又冇悶 就咗。即係所以你就算約飯盒，你都諗清楚睇咩戲咯。 係啊，依家好真係好撚緊，前院係啲好撚爛嘅笑片，好撚爛嘅笑片，可能擠你都唔少，但你輕輕鬆鬆過幾個鐘，個零鐘， 邊度好過 睇一啲 心情沉重咁樣樣？ 你老味真係撚睇《我不是藥神》咧，死撚緊！我睇完之後，我情緒單撚到從來未試過咁撚單嘅。但你話好唔好睇？係好撚好睇。但你睇睇一睇真係睇得好睇，所以你真係撚睇，真係唔係撚睇。你 唔好同女睇咯，自己一個人匿埋睇。 唔係一 hit 嘅話，其實我都想睇噶嘛。佢我明知道《流浪地球》唔係好啱我口味嘅，咁咁樣係女想睇，咁我覺得 OK 嘅，咪睇咯。好似《我不是藥神》咁，條女話想睇，咁呢度有 hit 噶嘛，係咪先？咁我坦白講，我就唔知道，哇！套戲係。哇！嗨成咁嘅咧，即係悲撚到悲，即係死老豆死老母死全家咁滯啦！話咩啲媽咁啊？屌你啦！咩死老豆死老母死全家？睇地真根本就係咁嘅心態睇，睇完之後覺得死老豆死老母死全家，即係咁撚樣噶嘛？咁真係冇計噶喎！咁有即係其實睇啲戲係好影響你嘅。咁啊，當然最好就問咗佢想睇乜嘢，而你自己又想睇啦。當然，除非你好似我咁啊，都我其實我都唔得嘅。即係你可以控制到自己情緒啦，咁就睇完《我不是藥神》都好似睇完周星馳咁啊，咁就會好啲，咁唔係你都幾得難捱，咁你諗下啦，咁如果譬如仲有一樣嘢啦，你就算你食飯，你都係美團，其實呢樣其實真係好撚錯嘅， 咪係咯，你有乜理由食飯後喺屋企㗎？死梗啊你！ 其實又係好錯嘅，因為坦白講，我會覺得你逗留咗喺屋企嘅時間太悶啦，太悶啦，咁係啦，其實。關唔關網友事呢？係唔關個網友事嘅。個網友問佢食咩嘢，咁個女仔冇意見， 冇意見你自己話事啦嘛。 跟住佢咁個女仔又冇意見，咁好多男仔都冇意見，其實好多男人都唔會有意見㗎。你 係啊， 你記住你冇意見，我冇意見，咁大家變咗冇意見咯。冇意見就食乜嘢唔撚知，唔撚知啊，不如美團啦，啃啃地，唉，唔使行啦。因為一諗唔使行。咁你就大撚鑊啦！ 咁你係賴嘢啦！ 咁你係大撚鑊啦！啊！咁就算唔睇戲嘅話，你其實點解？我其實有幾次啲女遲到嘅，遲到啊！遲到睇唔到戲噶，咁我都係食餐飯啦。咁起碼都係食餐飯。其實最緊要係你離開咗個酒店或者屋企先，離開咗先。 有一個過程喺出邊，最緊要佢翻嚟可以衝個涼啊嘛， 翻嚟個感覺啊嘛， 一翻嚟就衝個涼，就等於你 K 取完 K 翻到酒店房衝個涼，咁就唔使問噶啦，唔通佢衝夜晚食完飯， 你係要喺出邊做完某啲嘢， 係啦， 又攰攰地，係啦，未至於攰到要趴翻屋企就瞓著，咁樣跟住再要揾到一個舒適嘅休息嘅地方。咁就自然然就有 mood 㗎啦嘛。 你出完你返到屋企返返你自己嘅酒店房又好，你返到你屋企都好，咁跟住就冲个凉。一系冲个凉你就解放晒㗎啦嘛，你嗰啲衣服。咁就顺理成章，唔好仲一冲完凉仲坐喺个厅度咩？咁就屌你一冲完凉就入房㗎啦。入房就好，其实乜嘢都好顺其自然嘅。因为我觉得佢当然我冇咁 detail 问嗰个网友啦。但係因为我好深信呢件女第一次喺唱 K 式嘅話咧，嗰、那個網友係好開心嘅。咦，我依家問過佢啊，佢話冇問題啊，我屌兩 Q， 仲好開心咁講咁樣講，屌兩 Q 啊，你好似阿豪你咩？成日 Q 半，我哋佢都個心態又咁咧，佢啲壓迫我噶嘛，好似你咩？成日 Q 鳩 Q 半，我兩 Q 啊，一壓迫我咧咁樣真係。咁我覺得佢好開心，因為好開心就因為所以佢跟住就攞咗個微信就私約。咁唔知點解啦，其實經驗唔夠囉。因為最衰就咩，其實最衰咪有我囉。我教人食飯盒就冇好長時間教㗎嘛。即係其實某程度而家我係好理解嘅。要就算唔睇戲呢，亦都一定要離開間酒店房。一定要離開。 搵啲嘢搵啲細藝做。 搵啲細藝做下食。甚至我有好多有幾次都係咁樣㗎。食完飯睇完戲跟住返酒店房搏完嘢，跟住夜啲兩三點，如果條女食宵夜我同佢落去食宵夜㗎。佢食一食宵夜又飲下酒啊，當然啦，我哋嗰位網友就唔係好好酒嘅，咁我哋出去飲下酒，咁返嚟其實又要沖一次涼㗎嘛。沖一次涼又屌你呢，又即知嘢又可以診一次㗎啦。我想其實幾多好嘅，診兩次有時我有時嗰啲三四點診啦，兩三點診咧，其實今日食飯盒就機會大啲嘅，因為經過宵夜時間咧，如果冇宵夜嘅話，我當然會係六點啊，或者有個 morning call 啦，即係唔好問我時間，其實我真係唔知幾多時間，咁有個 morning call 啦。但如果唔係咧，咁食完宵夜，我就好快第二 call 噶啦，一來可能體力回復咗啦，二來你又要醒一醒啦，最緊要係出咗出邊做咗啲嘢喺個。外面到返返嚟係必定再冲一次涼㗎嘛。必定冲一次涼就屌你又即係冲完涼就乾淨啲就搏幾老啲啦。坦白講其實好簡單㗎。你就算我唔去食宵夜第二 Q 我都會整醒佢，即係唔好話整醒佢，你錫醒嗰件女，嗰件女都可以去廁所先㗎。其實最最尾啫咪洗下塊閪先囉，跟住諗自己先囉，諗自己先，跟住都俾你搏嘢㗎。即係冲完即係最緊要就係咩呢，冲完个凉佢就全天候俾你搏㗎喇。呢次网友最失就唔可以失败啦，我又真唔可以咁讲，因为係我失败嘅，係因为我冇长尽啲讲。咁呢次个网友沤喺屋企太耐呀。 同埋即係你既然諗住即係你冇諗住出去嘅，咁你係咪应该喺屋企都編排下呢，諗啲节目呢，譬如諗定 download 定套戏一齊睇呀，或者玩啲咩游戏机呀，即係嗰啲 玩 V 呀 嗰啲呀，跳舞呀 party game 呀，咁都好，即係你起碼要做到氣氛嘻嘻呀，大家开开心心。 但我坦白讲，你玩到几有氣氛都好，咁你都其实都做去出街。其实啲回堂嚟 嘅。你喺屋企玩 V 咁都会玩到出汗啦。 咪要冲个凉啦。 咁都叫冲个凉。 佢底你礼拜啲佢冲个凉啦。佢自然知你搏嘢啦，咪先。但个问题呢啲嘢嘅发生就真係太闷。太闷咁样你几时嗌佢搏嘢呢，你真係几时嗌佢搏嘢， 即係你冇一个时间。你都闷嘅时候话喂搏嘢咯咁样。你都开唔到口。 即係嗱我系细致到点样呢，即係而家俾我嗰个方法呢，我就直头系唔再住其他嗰啲普通，好似而家呢啲維也納呢啲普通酒店啊，我已經唔住㗎喇，盡量我咪住情趣酒店囉。因為一情趣酒店呢，一見到 一入去就知道係做乜㗎喇， 嗰個氣氛咪容易培養培養囉。 嗰個地方嘅目的好明顯㗎， 好明顯㗎嘛。咁第二樣就係、是、出去出面啦。咁出去出面呢，其實呢、這個即係就算你喺情趣酒店成晚睇電影你都冇。所以再出去 食啲乜撚嘢都好。 嗯，或者去酒吧街行一下都得。你可以唔去飲㗎，你可以喺清吧度買兩支啤酒企喺度傾偈都得。 咁啊，或者佢飲啤酒，你咪飲其他嘢咯，或者沙北都得㗎。 嗯嗯， 其實 係啊係啊，去沙北坐下。 但重點啊，記住一個重點，千祈唔好同行商場啊。 嗯。 啊，除非你有錢啦、 啊。 啊。你109,700，未開誒乜話十萬嘅，即係講得好誇張。你係諗住 唔係咁？你即係 當俾貼士， 當俾貼士，你經過見到啊，耳環仔屌百零二百蚊咁，你咪送咯，係咪先？高檔啲嘅咪高檔啲咪 Swarovski 都係1,000蚊左右啫。 咁就咁啊貴過頭。 喂，咁你如果真係個飯盒係 OK 嘅，咁冇所謂啦。 即係而家嗱，我自己有一個須知喺度啦，我自己。首先一定會有一間好好酒店， 嗯， 即係除咗係情趣酒店咧，我都會揀星星世界啦， 嗯， 因為星星世界會玩得長少少，有個泳池添啦，嚇，咁、 嗯、 起碼點都出去出面玩過下先， 嗯， 啊，咁或者佢又住樹屋啊，咁或者住木屋啊，咁啊會，喂氣氛又會更加好啦，咁、 嗯、 我就算唔住星星世界，我就住咗就係、是、住情趣酒店啊， 嗯， 如果你話要我住呢類型嘅房咧，咁我就其實我會更加多嘢諗啊，個方法更加多。嗯，即係我要令佢覺得入到嚟就好撚正，但坦白講，如果呢啲咁嘅酒店房入到嚟係唔正嘅，咁、 嗯、 坦白講，咪同你上次喺斜 K 博我嗰時候一樣咯， 嗯、 啊嗰、那個關係仲唔似男女朋友啦，一唔食嘅食飯盒、嗯、都有一個男女關係，我都覺得都有少少男女朋友關係。 睇下你想揾咩嘢咯？咁一般人都係想揾個 P 你就你又唔同 P 係咯，我就純粹快餐啫。咁但係好多人其實揾個飯盒都係諗住有個 part time girlfriend 咁 咁 嘅感覺噶嘛。 咁嘅諗法噶嘛。 但係你又唔想有手尾啊嘛，咁啊要樣樣鋪鋪清啊嘛。 係咯。 即最緊要搞清楚呢啲關係喎。你唔好搞到好似沉沉地咁樣喎。 食下飯食揾到好似某位朋友咁哇！ 食下飯盒變咗住家飯啊！仆街。 我都介嗌件淡仔杯嚟㗎，真係呢啲。即係我就冇得，我 都冇問題。你搞清楚呢個係飯盒就得。 好撚驚㗎！喂，大佬真係，你去到邊度都帶件呢啲大飯盒就真係我。你咁你就有機會沉㗎啦。 係咁本來一人你真係食飯盒食出真喎，咁你都冇辦法㗎。 我唔會覺得有問題，但係好撚煩㗎嘛。 係咪但係呀咪即係你自己要清楚自己立穩乜囉，都係嗰句，即係唔好自己呃自己啊。 好似我咁多一我好均真嘅。 嗯。 我好均真嘅。喺錢嗰度我好均真。 係 啦。甚至乎難等於我以下小豬為例囉，好冇。 嗯。 小豬以前喺神獸係收2,500。 嗯。 而家佢冇阿小豬冇做㗎啦，而家冇做㗎啦，而家做緊經理啊，喺、 嗯、 大浪做緊經理啊，做緊嗰啲夜場經理。咁、嗯、但係佢大咧，佢喺大浪曾經做過小姐㗎嘛。咁、 嗯、 佢都係嗰陣收咧就收2,000。咁、 嗯、 如果你問我，如果我下次我約個私約，我係俾2,000定2,500咧？咁因為阿小豬而家係收2,000啫嘛。 嗯， 當然而家佢唔係啦，而家已經做咗經理啦，啊做咗訂房啦，唔知主經理定 DJ 我唔撚知啦，唔好理佢啦。總之幫人訂房已經唔做啦。咁我但係你收開你最後喺大浪你係收2,000㗎嘛。咁如果我俾2,500我覺得好囉，我就會覺得 嗯 唔值。 嗯。 咁我咪變相囉。 嗯。 我你喺大浪而家收2,000我咪俾2,000囉。 嗯。 跟住我咪送份禮物囉。 嗯。 可能上次我咪送支香水囉，都為六嚿水600多蚊港幣啦，咁即係等於500蚊啦。咁嗰條數我都砌夠佢2,500嘅，盡量砌夠佢2,500嘅。或者當然就有啲車費啦，當然而家小豬唔收車費點好啦，好啲。咁 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你同佢即係大家 傾好啦， 係啦。 但喺我嚟講，我唔使欠你。 嗯。 但係講真，你話你自己本身就平咗嘅，咁、嗯、我亦都唔應該俾個貴啲嘅價錢㗎嘛。咁我會覺得我自己好唔抵嘅。 蝕咗底。 都有嘅，都有嘅。咁因為我唔係109,700啊嘛。咁、 嗯、 我覺得你現收2,500，我俾2,500公道啊。而家你收2,000，我俾2,000咯。 嗯。 但係你我原本同你係2,500啊嘛。我俾過佢2,500噶嘛，咁、 嗯、 我咪送個禮物咯，咁喺我哋咯，我冇拖冇欠啊，佢、嗯、自己都會覺得，哦，佢都唔係一個貪平嘅人、嗯、啊，咁樣啊，都其實某程度都足嘅，只係其中有500蚊係變咗禮物啫，好似呢次我最有小豬，我會送隻手錶俾送隻手錶俾佢噶嘛、 嗯， 當然唔係勞力士啦，咁、嗯、我會送隻 BB 支俾佢噶嘛，咁呢支 BB 支都成六嚿水噶，咁、 嗯、 我都會咁樣俾2,000咁樣。首先一我唔好欠佢先，喺、 嗯、 我唔欠佢之前我就諗啦，跟住會唔會將你嗰份送俾我嗰份禮物送俾阿、 嗯、 小豬嘅仔咧 啊，即係其實好阻病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唔係我唔想啊，或者咧啊，咁啊咁啊，或者我係咪仲係情緒就情緒酒店咧？定係同阿小豬去啊星際世界咧？咁啊，有一個玩嘅過程。咁、跟住一定咁啊，到時去食飯啊，食啲好啲啊，行下街啊。咁而家小豬嘅某程度有啲女仔，我係唔介意同佢行街嘅。因為我知道佢買嘢唔多啊。因為我同佢，我唔係即係耐咗咧，咪同佢一齊都行下東門啊。佢都買嘢都唔多。咁、其實某程度可以送啦，而且佢好識做嘅。 行東門都有行錢啦、 啊。佢自己會，好多自己銀荷包啲。咁有時捐咧，有意玩仔啊嘛。咁佢想買我都話我俾錢啦咁樣。咁我先比較遲錢啫。你嘅口都係㗎、不過而家呢啲已經時勢逆啦。即係話嗱，我又話咧。我其實我食過有啲飯盒咧，都試過好撚悶嘅，都試過好撚悶嘅。即係其實佢你話個網友覺得悶，你係覺得悶，其實我都有嘅。但係總括嚟講咧，我係覺得要出去再翻入嚟，衝嗰個第二次翻嚟衝嗰次涼咧、就真係好容易就順理成章就搏嘢啦。咁咧其實咧都有啲巧妙啦。總之有一樣嘢，譬如佢收2500嘅，你就唔好即係同佢壓，唔好同佢講呢個價錢啦，唔好講啦。咁當然係小豬例外啦，因為其實我都俾足㗎，目前喺我嚟講係我係俾足㗎。咁樣唔好同佢講價，因為你知啦，因為嗰啲女仔2500就算2500又好，2000都好，佢係要喺 K 房咧，佢係要俾翻幾嚿水公司同媽咪噶嘛。咁你唔好同佢計嗰幾嚿水啦。唔好同佢計俾足。咁、其實首先你自己呢度你過得到自己先啦。咁第二來，你真係要用少少腦筋去諗下。點樣玩 個 玩嗰、 個行程 嗰、個行程啊！即係其實你唔用 你自己需要啲乜嘢咯？如果你真係需要博嘢嘅，咁你就不如真係約一個博嘢嘅晏晝或者一個博嘢嘅夜晚咁就算啦。你唔好搞到又要即係晏晝兩三點陪到你第二朝八九點，咁你都要揾啲節目嚟充塞呢段時間噶嘛？大佬人哋唔係。兩三點陪你瞓喺張床度做到第二朝八點噶嘛，你都唔可以 expect 咁樣噶嘛。 即係你嗰位網友覺得係好撚嘥錢，咁、其實咧，我喺我立場，佢冇嘥錢，都係兩 Q， 都係兩 Q。但佢可能覺得就冇上次去唱 K 咁好玩。 哇！都嘥有錢啦，大佬由佛山咪就中山揸到珠海。 我不知係咪佢 啊？不過中山揸到珠海都好近嘅。 我唔知係佢有車過。女仔去定係佢即自己去，我唔知㗎、我估計，因為我估計個網友有架車仔，會唔會車個網友嗰條女去？依我估㗎啫。就算唔係個，其實唔緊要啊。小豬都要搭過幾多頭車嚟揾我㗎啦。其實車嗰度唔係好大問題，但係最大問題就係、是、你要攝一啲時間啊，攝一啲時間。即係以前我嗱最緊最簡單啲上山妹咁樣。我哋試過約佢好早嘅12點鐘嘅，但都真係好撚悶啊，得個粉字咯。但我點樣都要出去食嘢，都要出去睇著戲噶啦。即係咁都係搏嘢，都係夜晚先搏噶啦。咁既然如果係時間悶嘅時間咁長，我哋縮短咁悶嗰個時間啦，叫嗰條女6點鐘先好嚟咯。 係咯， 其實真係你唔係早嚟有著數噶。譬如早嚟有時真係。即係你仲戇鳩啲嘛？你自己瞓翻幾個鐘頭，準備下啲神山苦撚過啦。咪而家我3點鐘去到酒店，我準備曬好，再準備曬啲嘢噶嘛。咁準備下啲嘢，跟住先狠狠地啲咩嘢噶嘛？係咪先？好啦，咁啊，呢啲就我自己方法啦。咁啊，阿碌有自己嘅方法啦。咁啊，都講咗啦。咁第二樣嘢咧，就要同啲網友講翻啦。淡仔咧，宣布玩撚完啦，啊唔係應該玩閪完啦，好閪屌啦。咁咧，阿迪兄咧，去開嗰間咧，就已經 全 面撤場。咁啲媽咪啊、女啊，全部攞翻押金走人。咁啊，因為我上個禮拜就講話，不如下次去淡仔玩啊嘛。 即係淡水易死啦。 淡仔易死，我哋而家係淡仔型啲嘅。咁就唔使再問我攞媽咪嘅通訊啦。咁當然啦，個媽咪可能會搵其他地方做嘅。咁我睇下佢去邊度啦，都係近嘅就去啦，遠都冇辦法啦咁樣。 淡水都已經好遠咯，大佬。 唔係㗎，你揸車就係你揸車飲咗酒梗係講遠啦。大朗都唔係好遠咋。 大朗近，淡水爭好遠喎，大佬。大朗我知好近，大朗就你上去東莞嗰條路啫嘛。 係咯。 喂，淡水去到老年， 老年咁远，以前老年咁远，你咪一人跟你。你 我未去过，我淡水未去过。 惠州咧？ 惠州去过，淡水未去过。 哦，惠州唔远过淡水。 惠州远过淡水咁 咁系咯，去到淡水先会先过惠州啊，大佬。 哦， 惠淡水系惠州嘅一笪地方，佢系最近我哋呢边嘅。 哦， 跟住先至去惠东、惠阳咁先至惠州咁样噶嘛。啊，所以淡水最近，我喺淡水系最近我哋噶，最近我哋深圳嘅。 你肯定？ 肯定。 我一阵百度地图查。 好，肯定。 嗯， 好啦，咁啊，呢样嘢就讲咗，淡水唔使话，唔使讲啦。第二樣我上個禮拜咪講過眼鏡蛇酒嘅，咁我有個親戚咧，由我翻鄉下拜山啊嘛，佢連嗰啲唔肯講噶啦，嗰啲即係冇閪調嗰啲唔肯講，咁啊個親戚啊成樽都攞出嚟喎，仲見到條眼鏡蛇喎，咁啊倒半杯俾我飲，咪米酒味咯， 係咯，咪酒啫嘛， 飲完之後 酒嚟啫嘛， 你話夜晚冇發聲，梗係冇啦。喂，啲神山會好嘅1萬倍啊，即係1萬倍啊！但係佢話佢而家佢個樽酒啊，10,000蚊都唔買嘅，佢話。 哦， 10,000蚊都唔買。 咁你咪慢慢儲下咯。 咁啊冇計啦，咁樣啊飲一杯啦。咁我就諗翻，因為我持有個親戚啊嘛，我有個親戚今年應該80幾90歲，我唔記得佢幾多歲噶嘛。 嗯。 咁佢嘅嘢有啲錢嘅，咁我諗大概唔多嘅，都係我諗。冇唔會過億嘅，咁幾千個啦。咁我有個親戚識我一陣就80歲到啦。咁其實佢已經唔得㗎啦。但係個人因為姓游㗎嘛。姓游係幾淫賊下嘅。因為三點水嘅叫淫字都係一樣㗎啦。就都係三點水㗎嘛，淫下嘅。咁呢佢有錢到點樣呢我以前講過啦，佢晚晚唱 K。就飲茶飲新茶，女人又飲酒，就每晚都帶女過夜嘅。但係就唔搏嘢嘅。唔搏嘢嘅，即系都会摸下摸下，佢偶然得嗰日嚟搏咯，嚟搏咯， 即系睇下撞彩嗰日 系啦，就撞彩啦。咁佢如果平时嗰啲唔得，因为佢80幾歲啦嘛，唔得，咁佢就就算啦，斋瞓咯，斋瞓咯，可能斋摸摸啦咁样啊。咁自从咧，我介绍佢同我讲咗呢样嘢咧，信得我过噶嘛，即系话晒主持嚟噶嘛，系咪先？咁信得我过噶嘛。跟住我咪介紹佢飲十三苦咧，佢 咪得 哇好撚嘢使咋？屌你啦！而家我唔使唱機，我想去唱機咧，想搏嘢我就飲神山苦，跟住自己夜晚就可以搏嘢啦。咁啊，佢幫襯咗5年嘅啦，嗱都未死啊，但係今年見佢唔到喎。 哦，點解？ 我唔知80幾90歲嘅咯。 哦， 我唔知啦。咁啊，本來即係如果我同佢咧，就嗰晚我就會揾地方玩嘅啦。就佢呢位 uncle。嗰位80幾90歲嘅 uncle 就今年冇嚟拜山，咁啊見佢唔到，咁啊我就喺我鄉下戇鳩鳩咁過撚咗2日咯。咁啊我鄉下度食嘢幾好嘅，新開嘅有間酒店新開嘅，下次我會住嘅又真係幾靚嘅，咁啊想食嘢真係好啦，好食啲嘢，咁空氣又幾好嘅。咁啊如果譬如你哋啲網友諗住要訂酒店啊。或者去佛山玩啊，都可以同我傾下啦。咁我安排下點樣飲飲食食啊，咁啊住我啲親戚嗰啲酒店啊。咁啊可以乜嘢佬啦？我冇錢賺，我唔賺錢嘅。但我真係會俾啲消費你，即係俾一啲食得嚟等你可以晏晝啊、夜晚啊食啲乜嘢。但係你話滾咧，就真係冇啦，冇嘅。唔係冇嘅，唱 K 我諗就應該要去到好遠啦。咁啊，你話？有冇派紙仔嘅？有嘅，咁啊成地都卡片啊！我喺宵夜度成地都卡片，咁啊其實都有啲咁嘅快餐嘅。但係點解我連卡片都唔揾咧？我日日喺度食飯幾日，我係望見周邊啲女咧， 係 冇見得，係零啊，係零得啊！咁啊我諗就算你點樣化妝，你都係唔撚掂嘅。嗰種土味咧，同埋嗰種豬樣咧，你係根本就屌你！你睇完之後咧，你飲十包神山苦，我諗你係冇用嗰只， 咁大鑊， 係啦，咁撚大鑊嘅，咁啊，誒，好啦，咁啊，時間，呢排因為狀態好啊，食得好嘢同埋夠瞓啊嘛，狀態好啊，講長咗，咁最後都係啦，神山苦希望啲網友就介紹俾啲朋友買啦， 打上 唔好 面交 啊，唔好面交，因為有啲咧，因為介紹俾網友，嗰啲網友唔係聽眾嚟噶嘛，佢唔係聽眾。咁佢某程度可能250蚊都信你唔過㗎，成日嗌我面交㗎， 燕郊咁嘅外人，我就唔中意嘅，我就真係唔中意嘅。咁啊，唔好嗌佢面哥，你信就信，信就信，唔信就唔好買啦。 嗯。 啊，咁你同你啊，幫我宣傳宣傳埋，順便幫我講埋。啊，咁其實我喺個網嘅個聽眾，佢信咗我過㗎。 嗯。 咁其實佢可以保證㗎嘛，係咪先？啊，咁啊，咁啊都係啦。呢一蚊兩蚊啊，十蚊啊，四個二啊嗰啲咧。啊，我都想問下，有一位四個二嘅朋友啊。 嗯。 佢專俾四個二嘅朋友。 嗯。 佢每次俾完四個二咧，佢都叫我拉柒阿貴喎。報警拉柒阿貴啊！我唔知點解 拉阿貴點解？ 我唔知啊。總之我俾佢，俾完四個二就會拉，叫我拉柒任何人啦、啊，拉柒阿廢啊，拉柒阿貴啊咁樣。我唔知佢講咩啦。咁其實我都想知，不如你喺微信同我講，你再俾四個二嗰時候，你或者四千二都好啦，唔管你啦，四毫二都好啦。咁你話你係咪同阿貴啊有仇咧？啊，點解其實你拉柒佢咧？啊，咁我都想知嘅。啊，咁啊。因為無謂啦，而家喺微信度問佢，我驚佢乜屌你咯，喂你真係挑人啫咁樣。嗱呢度問人唔挑人啦，開輕輕鬆鬆，你聽完之後，俾個答覆我，係咪得罪過你？係唔緊要噶，得罪得起嘅，屌你唔撚實使驚佢，我都唔驚佢，你驚咩佢啊？好啦，咁啊，話都好爆啦。咁下個禮拜就應該會講下外國網友嚟橫江玩啦，因為佢都會去橫江玩嘅。咁啊，應該節目出雞去咗啦。 嗯 咁啊，都系咁啦嚇。咁啊，應該再講下，跟住再下個禮拜又有外國網友嚟啊。呢次我唔知去邊度啦，咁到時先算啦。咁可能會吹下雞嘅。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懷光見啦，拜拜。 拜。